守电影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张明敏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澎湖幸福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住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乡，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绿肥远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要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绿肥远望的澎湖湾。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亲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耳边的歌《外婆的澎湖湾》，张明敏。随后要听到的是来自黎姿的《害怕》。说到黎姿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一点都不陌生，香港的一位演员。当然今天要听听她的作品。其实当年看过很多 TVB 剧集的朋友应该对黎姿都非常熟悉了，她的清纯的美貌确实有打动到很多的男生，并且她最近两年虽然说已经息影，没有再出现在荧幕面前拍戏或者说拍电影，但是她自己的生活确实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现在也已经是当上了这个大老板，有管理到整间公司。今天要听一下她的这首歌《害怕》。 害怕触碰的眼神变成叹息，山夜里的霓虹灯断断续续，天越黑越清晰。害怕相处的亲人变成距离，像夜幕中的星星遥不可及，越孤单越美丽。害怕清醒的早晨变成日记，像回不去的过程早早熄息，越翻越难以闪避，越

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就能在梦与醒之间两难直到原来迷茫总遇到容易等待的其实不难宁愿背叛你瞒你保护你我也比较坦然在这循环就是 I'm not afraid to die.

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能不能懂得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想到过去如你可让我歇着，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永远人身上有何道具，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What's up, speed up, just shut up。 到底哪一点叫不爽，是你不平衡，就算不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死去没穿着面具，冲冲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旅馆里真的心跳处，否则冲出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的愿望你我就想到过去，让你歌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人身上有何来去，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你有没有你我就想到过去，让你歌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人身上有何来去，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装酒， 刚刚才告别了冬季，泪还在眼角结着冰。

quiet, be quiet. That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uper weird friends in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其实每次去到 KTV 当中呢，都会想要点一些王力宏的歌来唱，因为个人会觉得王力宏的歌非常好听，但同时也非常非常难唱。他的嗓音非常高亢，好像你听他唱歌都会觉得他唱起来是风轻云淡的，很简单，但是当你自己真的要去尝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很难唱下来。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飞萍的《永远到底有多远》。 总会听信自己的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画面，就不曾为了情感成寸断，哭完不仅是世故的脸，早就明白可惜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永远到底有多远？外貌会不会变成实现？我拼命地追，学着去飞，又怎能追上你的谎言？

男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刮风下雨的夜晚，小男孩只能不择手指望着空气。